水准很稀稀，戒掉叹气。分手了，多得各位知己，又大得卖说起。一杯酒，一句最懒旧笑话，怨气根深，太远彻底消化。说到尾，情人难共互呼相比。 Whenever I wanna cry, you're always by my side. 只满我遇见你是福气，教我忘掉伤悲，安心卸下化妆。男孩难共女生相